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正在位于顺义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展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并举办近1000场出版文化活动。据了解，本次书展参展时间延长1小时，今天展览时间为9点到傍晚6点，明天展览时间是9点到下午3点。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9月22号到10月7号举办，今年主题是致敬生活，其中设计之都、设计之旅板块将于9月中旬拉开帷幕。9月19号到10月7号期间，设计之旅将举办近1000场活动，涉及园区业态调整、社区提升、胡同改造等主题，让观众走进设计、感受设计。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正在中华市艺团举行，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全球招募活动也同时启动。大熊猫国际文化周以熊猫文化世界共享为主题，活动将以不同的形式展现熊猫文化科研成果，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作为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的活动之一，大熊猫文化国际传播分享会近日在中国外文局文化创意广场举办。分享会探讨了如何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熊猫传播品牌，探索进一步推广大熊猫文化价值的成功路径，希望用大熊猫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大力推广乡土植物的应用，培育推广的2种新品种胎草已经在京津冀大面积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昨天，市公园管理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这一情况。来听报道。 记者在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看到，国槐、抱马丁香、白蜡、黄栌、山桃、月季等乡土植物随处可见，整个园区完全见不到需要大量维护的冷季型草坪。除了在核心区种植了低维护需求的野牛草坪外，其他地方全都采用了乡土地被植物苔草。市公园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李延明介绍了苔草的优势。 苔草对北京的气候呢非常适应，耐旱、耐寒、耐粗放管理，还有它耐阴，解决林下植物的生长非常好，还有绿色气长，冬天的覆盖地面呢能够减少地面的扬尘，还有它病虫害非常少，减少呢打药管理。 1979年，涝玉苔草亲本从房山区的上方山成功引种下山，随后青绿苔草亲本从北京怀柔成功引种到城区试种。颐和园高级工程师王爽说，他们应用这2种苔草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通过苔草的种植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树草矛盾问题。 我们的古树里边有松树，还有观花的这个玉兰，它们呢都不喜欢水。那我们常用的这个冷季型草呢，它是蓄水量比较大的。如果我们按照养护冷季型草的标准来养护的话，我们的这个树受不了。如果要是按照养护树的这个蓄水量的标准来养护草的话，这个草也受不了。那这个苔草呢，几乎不怎么蓄水，而且它的修剪啊和打药也可以省掉。 对对，你说解决了这矛盾是吧？ 对。 目前这两个品种的苔草已经走出京城，服务于京津等地的重要绿化工程之中，共推广应用30多万平方米。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午后，西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瞬时大风。今天夜间全市有阵雨，出游要尽量避开山区。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 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诵读小站要带你走进一位被称为民国时期第一写手的作家的文学世界。他的一生啊，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共计4000万字。那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更是最畅销的作家，有民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的称号。老舍先生评价他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谁呢？他就是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作者张恨水。今年6月，作家谢启章出版了《张恨水传》。那么在今天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谢启章先生，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韩晓征女士，和我们一起来走进这本书书里书外的故事。欢迎两位，欢迎谢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同样欢迎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韩晓征女士，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来聊聊《张恨水传》这本书里书外的故事。我们北京很多的读者对谢老师是不陌生的，因为谢老师在北京晚报还有北京日报上经常发表文章，还有书评、文艺评论等等。那首先呢，想问一下谢老师，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给张恨水来著书立传呢？ 给张恨水作传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了解了一些张恨水的情况以后呢，就很为他打抱不平。因为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他一生写了这么多的这个作品，而且呢在这个社会上影响这么大，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文学研究的这领域里边呢，对他确实其实是一种完全是忽略的，是一种漠视啊，就是你几乎在很多地方找不到张恨水这三个字。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这个读者呢，大约也只都知道是他是一个所谓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啊，写过一些，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啼笑姻缘》呀、《金粉世家》呀这样一些作品。其实他这个人，应该说是内容很丰富的一个人生。如果我有可能把他这个人生写出来，可能会这个对读者呢了解张恨水更有好处一点。 小征应该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了，因为在做责任编辑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跟作者来进行沟通这本书的创作以及这本书今后发行的一系列工作。所以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对张恨水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呢？ 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就是谢老师说的那种读者，就是说我们对张恨水理解是非常少的。所以呢，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也就是首先是非常感谢谢老师能够让我对这位民国时期的这样一位非常有成就的作家有了很多切实的了解。而且呢，我对民国时期的文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整个的文化氛围，包括老北京的生活啊，我都有了很多的更加丰富的了解。 刚刚谢老师和小征呢都提到了大多数读者对于张恨水先生不太了解的。其实我在网上在搜集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也是发现其实讲他 个人的生平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包括的一些研究的话都是非常少，但是大家对他的作品其实非常不陌生。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金粉世家》《夜深沉》都是被拍成了影视剧，在2000年初的时候吧，其实是特别火的。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看《金粉世家》，当时觉得哇，这个故事真的讲的是太丰富了，感觉他就有一点点像《红楼梦》的感觉，所以对这个作者呢也是非常的好奇，但是呢也没有知道太多他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走进张恨水传，走进一个不为人知的张恨水。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标签，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三个维度来带大家认识他。那首先呢就是谢老师在这本书的一个书封上面写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写到他是满怀忧世之思的报人。张恨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报人？因为我们说报人的话，大家在广播节目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是怎样一个报，其实他就是一个办报纸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媒体工作者。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工作者呢？ 这样哈，我先给大家读一篇张恨水的短文，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他作为一个报人是吧，他的一些认识或者他的情怀啊。这是这个文章很短，也就是300字左右，这个标题叫理学能救国乎，这是一篇针对蒋介石的一篇批评文章啊。当时发表在这个重庆新民报的这个张恨水主持的这个副刊上，叫最后关头。他在这个副刊里边呢，其实每天都要发表一些这样的短文，啊，这是其中的一篇，发表在这个副刊第三天的一个，就是8月15日，恰好是这个1945年8月15日，就是日本投降的这个日子嘛，这个当年还没有，日本还当时还没有投降，这个当时蒋介石提出来要从这个道德的层面啊，呼吁国人这个就是提高道德，参加这个全民抗战嘛。张恨水呢就针对这个事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理学能救国乎。近来大人先生鉴于人心不古，提倡宋儒理学以端士气，其用意至矣美矣，未尽善也。这话怎么讲？有道是理学昌而南宋亡，假使国富强兵之说，长枪大戟之能，一股脑不谈，只请出二成一株三夫子，在洛水庐山大讲其大学之道，就可以复兴华夏。那么生当三夫子之时，何以北宋被逐于金，南宋又复于元？再说现在世代的巨轮转动着一息不停，宋儒却讲个静，我们外面抗敌，内里建国，一切要贯彻革命的手段，宋儒却讲个静，我觉得实在格格不入。儒家虽为入世救世之人，但程朱之学受了世老很大的影响，已不是孔孟嫡传了。宋元明理学盛极一时，谁也不见王道复兴。明王读书人觉得这种空虚哲学无补实际，早已加以非议，时至今日还憧憬那白鹿遗风，真让人莫测高深。这篇短文啊，就是针对的是当时蒋介石提出来的一个号召吧，希望这个国民通过这个读书啊，学习宋明理学，能够这个在抗战战场上能够显示出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就是说这里边不是说没有这个好的用意，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时机和这个时代的环境下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张恨水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我们不能说他的看法完全都对，但是呢他对这个事情是有一些思考的， 而且他张恨水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就说到这个张恨水作为一个报人哈，他的这个办报经历呢应该说从1918年就开始了。这个1918年他在这个晚江日报做副刊的总编辑，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作为报人的一个起步的地方。然后1919年他来到北京，他在北京他最初的职业就是给《议事报》给上海的这个申报、新民报 做驻京的这个记者，而且做一些编辑工作，他这个会采访一些北京的这个包括社会新闻呐、政治新闻啊，他就会发表一些这些东西，包括文化方面的，也讲一些北京的这个生活民俗啊，他用这个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进入这个报人的这个圈子很早，到了1924年他跟程守我两个人呢一起创办了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这是他正式办报，他在这个两个报分别主持一个副刊。他后来的这个小说写作其实跟他办报是非常有关系的，他每办一个报纸每办一个副刊都要写一个小说连载。那么他就说过，他说我写小说本是副业，但是后来因为小说出名了就变成主业了。他自己投资还办过报纸，他到南京的时候他自己投资办了一张南京人报，后来他到抗战期间他又到重庆参加这个新民报的工作，就刚才我们念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在主持新民报副刊的时候写的。抗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北平主持北平的新民报，是北平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底他从新民报辞职出来啊，算解脱了这个报人的这个身份。所以说他办报的这个生涯整整30年啊，整整30年，他这个办了自己参与办报的应该说就有7-8张报纸啊，然后他跟他有关系的报纸，比如说他给人家写连载小说这样的一些报纸和刊物那就更多了。 啊， 很多当时有很多小报因为约不上张鹤水的小说，就在小报上写文章骂他，或者就是写一些编一些八卦来恶心他。那个时候张鹤水就特别是发表了这个啼笑姻缘之后，他变成一个非常南北抢手的这样一个小说家。为什么有人说他这个同时写7-8部小说6-7部小说，就是这个时候啊，他这个要应付很多朋友，哪个朋友都不能得罪，就是所以呢只好就是说加大自己的工作量。所以他的这个报人的生涯应该说是贯穿了他的这个一生的主要的这个经历。 嗯 啊，他这个报人呢，而且我们刚才看，你看他这个文章写的是吧，短小精悍，而且有观点有看法，有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思考啊，就是显示出一个报人的这样一种责任感，他应该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要表达自己的这样，刚才小郑说他敢于表达、也善于表达、你看在这里边其实他是批评蒋介石的，但是他并没有明说，他借用了很多历史上的这样一些典故或者一些历史的故事来说明一些他自己的一些道理。 嗯，那您刚刚说办报纸其实是他的主业，写小说成副业、但是从什么时候他就是突然之间他的这个副业转变成了他的主业、 其实他的小说呢应该说也分四个阶段，春明外史之前是他的这个试笔的阶段啊，那时候应该是1914年，就是他写小说更早，比他这个办报早。而且他后来写小说呢也应该说结束的也更晚，到60年代才结束。他就是说他的小说写小说的生涯大约在50年左右，比他这个报人生涯要长。到了1924年啊，他跟程守我先生创办了世界晚报，他主持一个副刊叫夜光。这个时候呢程守我先生就是说觉得这个报纸要想卖得好呢得有一个连载小说。他因为这个在北京当时已经生活了5年左右，那么他对北京确实有很多想法，他一直写也想写一部小说啊，但是因为在这个报社工作嘛哈、他比较紧张，说老实话他就如果说没有个压力的话他就很难动笔，他就一直没写。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他就开始琢磨要写这么一部小说，这个小说最初就叫春明外史。 啊， 这就是他最初的，就是说让他成名让他在这个社会上有影响，这是一个开始。所以说从春明外史开始进入他小说的第二个创作阶段，可以说一直到1937年啊，抗战开始之后之前吧这段时间吧啊，大约是10几年的时间，他写了将近40多部小说。 这创作量 这么大，这是他的这个最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创作的这个小说比较多的时候，也写的非常好的啊，包括社会影响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啊，这是他的第二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就是到了抗战期间，抗战期间到1946年，这个十年差不多左右十年的时间吧，这个他又写了主要以重庆为题材，重庆为背景的，写这个知识分子在重庆生活的这样一批小说， 嗯， 啊，一直包括后来到北平，他写这个五子登科，应该都算在这个阶段，啊，这个包括最后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最高峰的这个叫巴山夜雨啊，这个小说，这是他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也是他的高峰期，创作的内容有变化， 嗯， 啊，他跟在北平的时候写的东西不太一样了。那么到了49年以后，那么他进入了这个新的这个社会环境，这正好他也大病一场，他一直到了这个50年代初期，他才开始慢慢恢复写作。他进入他的创作的尾声，就是第四个时期。 嗯， 第四个时期他的小说创作就因为他这个伤了脑子以后吧，对他的创作还是有影响。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你要让他这个创作一个关于社会生活这样的一个小说呢，就比较困难。啊，他这个时期只写了一部跟生活有关的，就是《记者外传》，他而且是一种回忆他在北平当初办报时期的一些生活啊，就是其实那个内容类似于《春明外史》啊，像你可以把这两本书对照起来看，你会知道它其中有一些关联。 那他小说的创作阶段，就是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包括他第二个高峰期的这个《春明外史》，到最后您说的他这个回忆的文章，这好像是一个圆环，又回到了一个起点的一个感觉。说到很多这个在他第二时期创作了很多这样大量的文学作品，大量的小说，是不是就包括金粉世家，还有刚提到春明外史，还有夜深沉，这个都是在他第二个阶段在北京创作的呢？ 对，应该说他的这个春明外史呢，是他第一部正式的小说创作，他在这个报纸上连载啊，就是每天写一段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把它叫做新闻体小说。 哦， 啊，就是他的这种题材有点像《儒林外史》，有点像这个《官场现形记》， 是不是把每天发生的这些故事， 就 创作到了自己的小说当中？ 对，比如说这个北洋政府啊，这些官员、这些督军、这个军阀，他们这些人有些什么故事，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今天晚上他就可以写在小说里，啊，明天读者在报上就能看到关于这件事的文学式的一种表达。当然他不是直接用真名实姓哈，但是呢他会把这个事情用一种文学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当时北京的读者有一种嗜好，就是为什么大家每天跑到报社门口去排队等着这个报纸印出来，就要看他这个连载小说，就是想看他今天又写谁了，又写的什么事情，变成了一种考据式的社会上的那种热点的话题，他每天都可以提供一个热点话题，所以这个报纸的后来的发行就跟他的这个连载小说特别有关系，所以这个《世界晚报》办到一年以后，他们就创办了第二张报纸，就《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呢，这个时候呢，他也需要一个连载小说，因为他也主持一个副刊叫《明珠》。这个连载小说呢，开始他没有写的《金粉世家》，开始是写的别的作品啊，写的别的作品呢不太叫座，因为他写的比较隐晦，他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哈。这样呢，他就开始想做一个金粉世家这个故事，他写一个大宅门里边的啊，这样一种生活，从他的这种兴旺，最后到他的灭亡啊，就这么过程。他这个小说也是他在小说创作当中，应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有设计了，他有结构上的安排了。你看他这个小说从开头到结尾，他是事先设计好的，别看他写了6年时间，100万字，他每天写一段，但是他在这个写之前是把整个故事想好的。你刚才说到，这个金粉世家像《红楼梦》哈，当年这个小说在连载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人评价说他这个是一个当代《红楼梦》，而且他在写法上确实模仿了《红楼梦》， 就章回体小说， 这是一个，就是说你看《红楼梦》哈，它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引子啊，所谓石头记嘛，就说这个石头上本来有一个故事，后来是这个人多事儿抄下来了，然后辗转传到这曹雪芹手里，曹雪芸批阅10载是吧，增删5次，然后最后成了这个《红楼梦》。他这个小说你看第一回你就知道，他也是设计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记者叫文盖，一个靠卖文来要饭的这么一个人啊，他到这个 庙会上去，看到一个女人在那儿写春联，他很好奇，因为这个女人都说的话很大，说他可以这个你可以给他出题目，你可以给他出要求，他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和题目来给你当场写春联，把你的这个身份、你的名字或者什么都可以嵌到这个春联里。他觉得这个年轻女性说话很大，他有点不相信。他说：“你看，我就是一个业余新闻记者，我的名字叫文盖，乞丐的盖。”他说：“你能不能把我这个写到春联里？”这个女性回来给他写了一副春联，他很吃惊，因为这个春联里边把他比喻成汉武帝时候的这一个文人，他把他比作东方朔，同时又比作董狐，写了一副对联，他很吃惊，完了就跑到人家家里去了，给这个女的给他看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他写出来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这个冷清秋，是吧？他这个经历，他自己曾经嫁到一个大宅门里啊，这个人是国务总理的公子啊，这个过程怎么回事，最后一把火这个都烧了，是吧？他有这么一个小本啊，等于遗传下来的，因为这个最后结尾你就知道，他这一把大火烧了，冷清秋最后活了没活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悬念啊，是吧？但是他前面有这么一个引子，就你就类似于《红楼梦》那个石头上边的那个故事他就说这个他，所以他讲这个故事不是我写的，这个故事呢是人家自己讲出来的，我只不过把它抄下来转给这个给个读者们看一看你看他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红楼梦》的方式啊，是吧？所以他里边写这个大家族，他那里边很多人物的设计，你看也可以想象出来他对《红楼梦》的这种熟悉。 金粉世家可以说是张恨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豪门贵族飘摇岁月的兴衰史。对于豪门贵族的腐朽生活，他的描写可谓是入木三分。但是从来没有进入过豪门的张恨水是如何把这些描写出来的？他个人的情感生活又是怎样的？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走进《张恨水传》这本书，了解不为人知的张恨水。 香消在风起雨后， 我看上了全包园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园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一分钟，帮你省几万。 我要直降减免升级赠送，还要库存。 拨打4006068866，抢到全包园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你要的通通实现。 第一关， 实木家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第二关， 纳米直饮净水机、智能洗卫浴升级不加钱。 第三关，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标配全面升级。 第四关， 逢周末再送美的空调加烟机灶具。 第五关， 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第六关， 10款精装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直降几万元。 第七八九十关，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精美灯具，高档窗帘，一价全包。 打4006068866，全包园999元每平米，一价大通关。 打4006068866，全包园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手要快哟。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帽檐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自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张恨水的文学世界。在节目上半段，《张恨水传》这本书的作者谢喜章先生，还有责任编辑韩晓征女士，为我们讲述了作为报人的张恨水以及小说家张恨水。金粉世家可以说是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是张恨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对于豪门贵族生活的描写的素材是从何而来呢？ 张恨水他是一个安徽人啊，安徽潜山是他的祖籍啊。那么他的家庭，就是尤其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家庭是一个比较社会地位比较低的，这个生活而且相当困难。不用说这个国务总理家怎么这个生活哈、啊 嗯、 就是你让他再想的稍微高一点，他也没有亲身的生活体验、嗯、他从小都是受苦的啊、 哦、 经常吃不上饭，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呢他有一个经历，就是他，我刚才讲他从1919年到了北京以后，他当这样一个记者，他到处去采访，他接触了很多。因为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可能你要接近一个总理可能不太容易、嗯、 他那个时候是时政记者、 啊、 也是文化记者、 啊、对对，他是这个很容易接近一些上层的人物。 嗯， 东北军西北军的这个上层的人物非常非常熟，有很多他的好朋友，他比较了解这些人的这个生活的状况。 嗯 啊，他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再一个就是他确实有才华，他在这个写这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确实北京的老百姓每天都读他这个小说哈， 嗯， 也在猜测，有很多人也跟他给他写信探讨，说你这究竟写的是谁，到底是哪家， 有具体的吗、 啊、对，他说这你说哪家都成，但是哪家都不是，这是他想象出来的、 啊、 他当然不能承认、 哦、 包括就是他写《春明外史》，很多人都说这个杨杏元就是他，他说那杨杏元要是我，那个小说里杨杏元已经死了，可是我现在还跟你们说话呢，就是他那意思说杨杏元也不是他。 因为小说嘛，它是一种虚构性的，但是它在虚构当中肯定有很多他的生活体验和他的生活经历，他对生活的一些了解。 刚刚谢老师提到的这两本，一本《春明外史》，还有另外一本张恨水先生的《金粉世家》，这两本书也是张恨水后来一直认为是自己比较优秀的、比较好的作品。在这本书当中呢，也有一段对于他非常认可自己这两部作品的一段描写，那我也读给大家。张恨水对《春明外史》的偏爱由此可见一斑，其子张武也曾惊讶于父亲对《春明外史》的推崇。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春明外史》读一遍不行，要一口气读三遍才有资格提问。他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书中写道，我和内子谈恋爱时，他第一次来我家见到未来的公公，当然就会提到啼笑姻缘，父亲却对他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姻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事后我问内子的感想，他回答，真没想到老伯和我想象中的张恨水全对不上号。不仅如此，父亲还在他的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他自己是如何偏惜这部书了。《金粉世家》里金燕西和冷清秋，《夜深沉》里月容与丁二和，这些张恨水笔下的爱情故事让人唏嘘感叹。而他本人的感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本书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说张恨水是新旧婚姻中的暖男。他温暖了哪些人呢？ 他这人的性格哈，比较宽容，比较这个为别人着想，他是那种很善良的那么一种人，就是包括对家人对外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他的这个三位夫人哈，你看哈，比如说他的这个原配夫人，原配夫人其实他当然他不太喜欢，是吧？这个 属于封建的包办婚姻， 包办，他母亲包办的，而且呢中间又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种调包的这个事件哈，就让他觉得就是很不高兴。后来呢他也不是说，原来我看有人写的说他当就离家出走什么，然后其实他后来离开家乡呢，并直接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不愿意跟这个原配在一起生活，可是呢他母亲曾经跟他说过，说你应该给他留下一点什么，就是那意思就是你要跟他有个孩子。所以你看，就为这句话张恨水呢就跟他这个原配夫人曾经有过两个孩子，就是你看他为女人就是考虑的是很周全的。25年以后把全家都搬到北京来哈，他的原配夫人也跟着一起来，也住在跟大家住在一起。可惜的就是这两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而且后来这个他把这个原配安置到这个老家，又给他买了房子，买了地，照顾得很好的。包括他后来去世，他那时候去世以后就是50年代了嘛，他这个自己病在床上起不来，他还让他的儿子啊到这个老家去这个处理这件事儿，还带了一些钱去啊，就是他这个在这些方面他都是想得非常周全的。他第二个夫人呢，他娶他第二个夫人，他也并不是那种就是说我一定要娶多少个老婆这样的感觉啊。因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他1919年到北京，一个人在北京漂泊啊，我们说北漂。到了22年、23年，他生了一场大病。他生病的当中，你想一个人住在会馆里边，就很凄凉，就是他觉得没有人照顾他，他也没有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是吧？甭说给弄个水、弄个饭都没有办法。这样他有这个想法。这个二夫人是怎么来的呢？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吧？有人说他从胡同口捡的，同情这个女孩。他把他领回家来了啊，就成家了啊，也有各种各样说法。后来我就是看到他的小女儿张正曾经写到过，就是说他父亲呢是从这个当时的这种养成所，或者就各种叫法啊，就是妇女的那种收容机构，他从那里边取来的。但是这个史他不很详尽啊，就是我必须找到一些根据什么的，因为我也当时想不到民国还有这样的一种机构，就是后来我就去查，到这个北京档案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如此。这个北京从清末 光绪、慈禧他们开始搞新政的时候，也就是说光绪、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以后，就开始搞了这么一个机构，就是叫这个收容这个街上流浪的这个妇女啊，年轻妇女啊，给他们提供一种生活的这种条件，而且呢教他们一种生活技能，还是也甚至还读一些书。等到他们这个长大成人了，十八岁或者多大的时候呢，他会帮着他征婚。如果社会上的人想去娶这些人，他有好多条件，他专门有一个类似法律似的那样一个规定啊，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你才能到这儿去娶她。一个，你要固定的工作、固定的住所，你还要有这个周围的邻居的这种保证，要签这个保证书的。啊，社会局先去这个给你做这个方案，你这个要你先去申请，然后批准，然后公安局还要复查，你才能取走。 嗯， 所以呢，就是说我查了这个东西呢，本来我想查到张恨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登记啊，因为他是有登记的。但是呢，那个北京的材料呢就比较遗憾，28年以前的民国档案都运到南京去了。但是我确实查到很多人，包括外国人， 嗯， 他怎么到这里边娶一个媳妇儿， 嗯 啊 嗯， 他那个手续是怎么办的，他一件一件一件这个程序我都了解清楚了。所以这样我就能够相信他女儿写的这个是有根据的，甚至我都想他们家可能没准还保存着这个张恨水当年结婚的那个证明。 嗯， 但是咱们现在看不到这个啊，可能或者就是没也辗转的没有了。因为我问过他那另外一个女儿，就是张明明， 嗯， 这个在美国啊，也是上次在那个浅山的时候开会，我们一块聊天。张恨水的很多东西50年代都处理掉了，嗯， 查到这个资料，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嗯， 而且谢老师写这个为写张恨水传这个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应该是历时7年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差不多 7年、 哦，用7年的时间来整理了张恨水他的一些特别零散的资料， 是完全成了 我们今天厚厚的这样的一本书， 是完全不计工本，而且写到这个，比如说第二位夫人吧，这个实际上文字量并不多，但是谢老师在这个背后所做的大量的准备工作，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啊，非常值得钦佩。 嗯， 而且呢，这种资料的搜集，就是这种完备啊，近于或者说近于完备，让这本书呢非常生动。比如说，张恨水跟这个第三位夫人是以怎么样一个机缘见面？ 哦， 啊，这个也请谢老师讲一讲，包括他怎么宠爱这第三位夫人，都有非常生动的一些记载。 对，因为那个你看，当时流行的说法哈，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这个第三位夫人呢是张恨水的一个粉丝，就是当时是个中学生，非张恨水不嫁，而且说他是这个张恨水的妹妹的学生，其实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包括他们说的这个结婚的时间。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张恨水留下来的包括一些照片，这个断断续续的一些记载，他们当年这个跟这位夫人的这种建立关系哈，他的这个契机，当年这个也是长江发大水， 嗯， 长江发大水，这个北京的新闻界呢搞了一次赈灾义演，在这个赈灾义演上，张恨水呢和这个第三个夫人呢，当时他确实还在上中学啊，在中学演了一出戏。张恨水这个按他这个夫人后来的说法哈，张恨水是一个左嗓子，唱的并不好听其实啊，但是他爱唱，他有瘾，就是他对这个唱戏特别的这个喜爱，有的时候你不让他唱都不成。你看他写那个山川小品里边哈， 嗯， 就到了重庆的时候，因为重庆周南这三夫人跟着他啊，到在他们同时度过这个抗战8年啊，在重庆，他们在这山上当时住的时候，为了这个解除寂寞，张恨水有时候要唱戏，人家还送过他一个胡琴啊，京胡，他曾经还拉着胡琴让他的夫人唱，他夫人比他唱得好， 哦， 啊，他夫人比他唱得好。他们认识其实是这样一个机缘， 嗯， 啊，就是后来认识慢慢熟悉了。张恨水这个人呢，他为什么有了第二个这个夫人，又还要娶第三个夫人呢，是吧？他有点那种才子佳人似的，他的理想其实最早，你看他自己也说，他最早的理想就想做一个才子佳人似的这样一种，哎，这样呢，就是他很向往那种， 嗯， 红袖添香啊，齐眉举案呐，啊，是吧？ 嗯， 就那种传统的夫妻生活。